烦恼什么烦恼， 轻佻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轻佻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由张学友带来的一首烦恼歌，歌名叫做烦恼，但是这首歌的用意以及听到这首歌之后呢，它的快节奏会让大家把烦恼都忘却。如果说刚才的这首歌还没有达到效果的话，继续来听李健带来的这首向往，也可以帮助大家调整心情。

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即将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听好歌，品经典。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让我们来听一首翻唱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也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翻唱了，它是林宥嘉翻唱萧煌奇的那首《你是我的眼》，像他的原唱一样，同样也是非常的打动人心。 就在我眼前。